来自蔡依林的这一首《倒带》，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，我今天要放周杰伦写给别人的歌，可能很多人都在等待着蔡依林的出现了。那没错，蔡依林和周杰伦当时是周杰伦为他写了很多的歌曲，像《骑士的骑士精神》啊这样的，有很多确实。所以听到刚刚这首《倒带》也是周杰伦去填词谱曲的这样一首歌。刚刚关注了一下天气哈，午后的时候这个降雨就会趋于结束了，但是呢，今夜到明天早晨可能会有轻雾，能见度会下降，也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。因为突然想到明天就要高考了，在这里祝即将要考试的孩子们，祝你们金榜题名，取得一个好的成绩。继续来听歌，我们刚刚说到蔡依林，蔡依林和周杰伦呢，我们都知道他们曾经在那个时间的时候有很多的合作。下面这一首歌依然是他们的合作了，这首歌呢是蔡依林去尝试这样轻快的方法，说着一句说爱你。 是从天